花莲今天二月发生了登山客擅闯未开放山域，其中一人失足死亡。消防局当时向空勤申请航空器吊挂遗体。本月17号确定要求登山队六个人支付搜救费用，共92万2578元，每人153763元，落实使用者付费原则。花莲县消防局今年2月27号获报，由7名登山客组成的登山队伍，行经管制山域八通关日治越道线马沙部住在所附近，其中一人失足滑落边坡罹难，由内政部空勤总队派遣航空器吊挂遗体下山。花莲县消防局指出，这支登山队伍没有依照原先申请路线登山，进入未开放山域步道，上个星期已经开出每人6000元罚单，同时发函请空勤总队估算包含航空器相关油料以及耗材等搜救的费用，总计支出92万2578元。彰化县51岁叶姓山友独自攀登中央山脉南三段，因为受伤对外二度求援，但是期间却放搜救队鸽子直接落跑，引发争议。但是叶姓男子的女儿为父亲喊冤，指出当时父亲都在原地，离开的是义消，引发上山寻获叶姓男子的义消金国良不满，气得直呼要当面对质。不少网友也灌爆叶姓男子脸书，叶姓男子跟妻子今天中午亲自到南投消防局第三大队致歉。不过叶姓男子面对记者的询问都不发一语，叶姓男子的妻子表示，女儿在脸书转述爸爸的说法是情绪上的反应，至于他先生对整个过程忘记了，还需要休息几天才能够回想起来。南投县消防局第三大队大队长林正仪表示，叶姓男子鞠躬致歉，他认为也展现歉意，不过仍然会依法开罚求偿。民进党台北市长参选人姚文智今天到高雄探望前总统陈水扁，邀请陈水扁担任选举以及未来市政最高顾问。陈水扁欣然同意，并且亲送姚文智到住家楼下接受媒体拍照，但是不受访。陪同姚文智探望陈水扁的政论家金恒伟说，陈水扁表示对民进党市长参选人全力支持。台北市长柯文哲明天要到高雄，陈水扁也没有要见他，但是他愿意见姚文智，因为一直看好姚文智。台北市长柯文哲8年5万户公共住宅口号昨天松动，可能会数字下修，遭到外界质疑政策跳票。柯文哲今天强调，政策本来就是需要修改的，如果现在台湾空屋超过60万户的情况之下，中央却还要盖20万户公宅，这个战略听起来就很奇怪，你那么多空屋要干什么？这些政策都需要拿出来讨论。柯文哲表示，当然现行有包租代管，但全台有60多万户空屋拿出来做包租代管的也只有1000户，代表现行包租代管政策也有问题，也要进一步讨论。面板大厂华映传出裁员消息，幅度高达20%。华映今天证实，的确进行人力调整，但裁员的幅度没有20%。初步了解，这次裁员的比重大约只有1.4%。如果以台湾人力大约4300人来计算，这次裁员人数大约60个人左右。外界判断，这次华映裁员应该是跟景气不佳有关，加上华映近几年来几乎都是呈现亏损，因此才会进行人力调整，希望可以降低成本。台北股市今天收盘上涨97点，来到10857点，成交金额新台币1276亿。不受到中美贸易战升温的冲击，美股四大指数齐扬，雅股也跟着上涨。台股在台积电、大力光等全指股上涨的带动之下，开高走高，收复年线。日本日经指数目前是上涨291点，涨幅1.24%，来到23711点。南韩综合指数下跌1点，成为2307点。中国上证指数上涨41点，涨幅1.53%，来到2741点。深圳成分股指数上涨162点，涨幅2%，来到8295点。香港证指数上涨381点，涨幅1.41%，来到27465点。新加坡海峡时报指数上涨31点，涨幅1%，来到3170点。新台币对美元汇率中午暂收在30.773对一美元，台币升值4分，成交金额3亿2400万美元。日元目前是以112.26兑换一美元，欧元兑换1.1685美元。今天各地大多都是多云到晴，东部、东南部地区以及恒春半岛有局部短暂阵雨，午后其他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高温资讯，今天中午前后，台北市、新北市盆地、桃园市近山区或者是河谷是橙色灯号，可能连续出现36度的高温。以上新闻由彭。 这15年来，有没有想念我？我记得站在界桥前，

不太需要留在我们脑子里面的东西，这样子。包括我现在看到这个啊，就是今年夏天可能最红的一部剧《70集的延禧攻略》。哼，这个新闻是让你用3分钟看完所有剧情。 等一下。 然后呢，他就是做了很多的那个统计啊，嗯，对啊，就是说，一共有几次的攻击啊，他主角平均每一集就要承受几次攻击啊，嗯，然后呢，整个用架构，就是用分析的方式来分析他的剧本，嗯，就是从，反正总而言之呢，就是走那个复仇路线，就是有仇，然后要复仇，所以对这个架构来说，对观众来说是一个很简单理解的架构。嗯，我们一开始就看到，哦，他有一个仇恨在，然后这个剧情的走向就是很明确的朝向复仇之路结尾这样子。嗯，但应该还是有很多人没看完，所以我不能念下去吧。 Something's going down, that's the way it seems. Shouldn't be no reason why you're acting strange. If nobody's holding you back. 现在呢要来说这一个人的名字。我的费新闻看到了这一则，又抓住了我的眼光，不意外就是跟钱有关。这则新闻呢，出生在罗马尼亚的数学家斯蒂芬曼德尔 Stephen Mandel 斯蒂芬曼德尔， 他自创了一个公式来运算，运算什么呢？运算乐透彩跟就是那个彩券的公式。他一共在世界各地中了14次的头奖， 真的假的？ 赢得了超过9亿元的奖金，逼得英国、澳洲政府都立法对他做出限制。然后呢，他在美国赢得了数千万美元，连 FBI 跟 CIA 都惊动出面调查。真的假的？我又开始想要查这个。 如果他真的是靠他自己的公式的话，为什么会被盯上？为什么要警告他？他又没有干嘛？ 对，他没有做任何违法的事情。 对啊。 好，他说假设呢，假设这个乐透彩呢是，譬如说40选6好了，1到40，那他就会开始用他的数学专长去算出，哦，这可能有几百万种数字组合的可能性。然后呢，他就再算，如果我买下所有的可能的号码各一注的话，那这样子就是我会花多少钱？如果呢，最后这个期望值大于的话，就是我全部买下来，跟那个头奖还是比我多的话，那我当然就去买啊，我就集资一起去买啊，这样子，这样我还是可以赚钱啊。好，所以他就找了一群人来合资，用这种包牌的方式下注，然后还聘请了很多的专人，用他发明的系统让电脑自动列印签注单。光澳洲他就赢了12次的头奖。 大家头奖应该要分给他的团队还有合资的人。 是的，没错。好，然后他说他之后呢就是要去澳洲附近的一个小岛叫做万纳度定居。万纳度好像曾经是我们的邦交国，还是现在还是啊，这样子他要去那边定居。嗯，真的假的啊？我是蛮确定这一套在台湾是行不通的啦。 为什么？ 因为你就算 算出了那个你每一个组合都买一注，然后那个钱那个金额其实就蛮大的，可是你不能排除掉那一期是多人共得，你就会挫赛。这个新闻来源呢来自于 TVBS， 我就很简单的先用 Stephen Mandel 去查了一下，跟上次呢我们上礼拜上上礼拜分享那个三立新闻做那个， 就那个哥哥跟弟弟嘛， 哥哥弟弟也是关于乐透的新闻。好，结果呢很明确的 找到了， 哦，那个英文报道一大堆，超级多，你只要打 Stephen Mandel 超多，还有影片， 确切存在， 还有影片。 Yes Escucho como digo tu nombre Desde Medellín hasta Londres Cuando te llamo la mala responde No pregunta cuándo, solo dónde Te dejas llevar de lo prohibido Eres adicta Una adicción que sabes controlar Y te deja llevar lo más caliente en la pista Todo lo que tienes demuestra pa' que lo dan Mordiendo mis labios esperas Que nadie más está en mi camino Nada tiene por qué importar Déjalo atrás, estás conmigo Mordiendo mis labios esperas Que nadie más está en mi camino Nada tiene por qué importar Déjalo atrás, estás conmigo say my name If you love me, let me hear you say my name I am dying to believe you I feel alone in your arms I feel you breaking my heart say my name If you love me, let me hear you

星期三的下午2:30，继续回到哥哥妹妹有意思飞碟电台飞碟联播网，我是欧马克， 我是玛丽。 这个小时呢，随便打开手机滑一滑，有什么新闻可以跟大家分享。我不知道大家会不会常常有这种感觉，就我平常是没有在看新闻，可是有时候呢，如果一看到，然后看到标题点进去，就会觉得被骗那种感觉。哎，标题那种吊人真的是。 会让人愤怒啊， 很烦耶。为什么现在要放苏打绿？是因为我刚刚点进了苏打绿的一则新闻。这则新闻呢是说，哦，它的标题就只有这样，苏打绿宣布这件事， 到底是什么事？ 空格，歌迷狂喊好失望。什么啊，喊什么好失望？为什么？为什么失望？点进去以后发现，哦，他们卖掉一首歌。 卖一首歌，歌迷在失望什么？ 因为他们之前有唱过一首歌叫《不给予》，然后呢，很多打粉们听完以后觉得天哪， 苏打绿， 对，想要听苏打绿现场版。结果呢，之前苏打绿的官方微博就说这首歌已经卖给其他人了，会由张碧晨来演唱。 啊，我这也不代表他们不会再唱啦。 就这样。 我身上还有春天的痕迹，尘封的记忆已开始飘零，瞬间和永远已距离内。 同样来自于三立，女星进电梯被变态跟踪，空格吓到脖子扭伤。 哎，是不是不能笑啊？我不应该笑的。 让我来看看是哪一位女星。 最后就是她也没讲哪位女星。 她有，一开始点进去我就没有觉得被骗了，我就开心。小小鱼张馨予，马上换下一首歌。 我看他脖子扭伤的新闻。哎， 不要吵，不要吵。好，我找好歌了，怎么样？小小鱼发生什么事？快告诉我，我的小小鱼怎么了？ 你有看完这则新闻吗？ 我没有啊，我看到前几个字，而且为什么要特意强调？就是在你知道一篇作文，就是最重要的不是就是开头吗 ？Topic sentence， 为什么前一二三个字要强调他32岁啊？为什么要讲32岁女星小小鱼 ？Why？ 女星都很容易前面被冠名， 很奇怪、欸， 冠年龄。 那这则新闻到底在讲什么？ 他在脸书说，那一天助理跟另外一个我不知道是谁，可能他老公还是什么的，都不 他有老公， 他结婚了吧？反正呢，就是他一个人进电梯，没有人在他旁边。 对，我现在想知道小小鱼有老公。 你听我讲完，他进电梯的时候被跟踪，他说那一个人进电梯不按楼层，一直盯着他看。电梯门开之后，就把他拉到那个没有人的楼梯间那边很暗，吓死他了。还好只是一场梦。 哎，这真的超愤怒哎！ 我刚刚是不是跟你说，你还劝我不要吵？ 这超愤怒！ 幸亏只是一场梦。 什么东西呀、啊？这样也可以成为一则新闻？哇！ 是不是想把家里电视退货？ 天哪！ 巧克力比试镜，人来说懒得去，能不能别绝缘体？快扣就一，消灭卡路里的。 手可以跳跃舞曲，小富婆很有福气，月饼连菜是吉祥如意，谁规定瘦瘦的天天多跑一公里，水桶要练成了贵宾，是骗人多一厘米都不行，超级没道理，跳绳跳到快要麻痹，为了追到肯尼，心情喜气变成 Barbie， 诱惑的 party， 吃蛋糕淋上蜂蜜，原来说懒得吃，能不能变绝人体？快扣就硬币，消灭卡路里的攻击。瘦瘦的，天天多胖一公里，水桶要练成了魁笔，纸片人多一厘米都不行。 又被钓中一个了，又是三立新闻。 哎，你是不是蛮容易被钓中的啊？ 可能因为我平常看太少，所以那个防御率太低，你知道。然后或是三立那个下标的人，真的就是 很会中你的标， 很对我的那个，我就是那一条鱼，他每次丢下来，我明明知道是我，还是哎呦还是吃。好，不过这个新闻可能分享起来就是。好像不太适合在广播上面分享，因为就是别人的感情私事啊，就是最近张钧甯的事件。 今天超多人在讲的。 对啊。快 call 911救救我啊！接下来不是放911，大家放心。我刚刚有看到一个，感觉应该是蛮实用的，可以跟大家分享的。关于最近呢，因为在这个周末就是三天的中秋连假了，现在呢可能很多业务都在外面爬爬灶，然后塞在路上。对啊，因为要送礼，所以我刚刚看到这则新闻呢，是在说，你知道吗？就其实送礼，中秋送礼有一些小 pebble 或是一些小 mega 需要注意的。让我来看看。中秋节将至，各行各业家家户户陆续准备送礼啊！在飞碟联播网的 App 上面呢，也有很多朋友说，哇，他现在已经塞在路上这样子。好，希望呢，就是大家都可以顺利的把心意跟礼盒都送到交到客户手中。你之前有去送过饼吗？ 我送饼给谁啊？ 但你会收到蛮多饼嘛，对不对？ 哦，还要感谢听众有送我们柚子。 对啊，要感谢。然后外面还有一盒红红的，我还没拆，他送给我们的，我不知道是什么，这样子也感谢。因为当收礼这一方的人就是蛮轻松的，然后你其实不知道送礼的时候蛮辛苦的，我觉得。之前在刚开始就是当配音员的时候，有帮公司就是中秋节的时候送礼，然后那个时候就是也要排点啊，就要去跑录音室，然后就送礼盒这样子。然后虽然那个送礼那个过程可能见面一两分钟、三分钟，放个礼盒说谢谢一年来的照顾这样子，然后可是一整天下来非常非常累，因为你要跑好多点，然后大部分的时间又都是在车上，就塞在上面。究竟送礼有什么 要注意的事项呢？ 要注意的禁忌呢？第一个是你不可以送有熊图样的月饼。 为什么？ 他说，因为有可能会联想到熊市，这个可能在国外比较 在台湾比较少用牛熊来讲涨跌吧。 哦， 对啊，因为就是 我想说，如果是 Life Friend 熊大有出相关的，不就都不能送？ 对啊，台湾这个好像还好，可是国外。国外不能送熊市，好，熊市就是空头市场啦。 嗯， 好，所以有熊图样的礼品是一个禁忌。再来，凤梨跟芒果， 你这都台湾特产欸。 对啊，他说，可是如果收礼是大众传播业，像我们， 嗯， 或是医疗业就不合适。 嗯， 因为对医护人员来说，收到芒果会联想到很忙 啊，对对对， 然后也代表就是大家就会发生一些不好的事情，才会让医护人员很忙嘛，对不对？ 嗯， 好，所以水果、凤梨酥、芒果制品不适合送给以上的行业。可是为什么不适合送给大船啊？我不理解啊。 大船为什么忙？ 对啊，芒果、凤梨很旺很忙。这，这 他没有解释得很清楚。 对呀、分享完前两个以后，你们开始对下两个也没有什么信心啊。再来是维他命 C， 为何？ 一样，对于医护业来说，收到维他命 C 就会让人家联想到 CPR，、想太多了， 太夸张， 这是硬血啊！ 送巧克力 chocolate 不就是也是 C？ 哦，太硬血了吧 ！I'm the cookie 也是 C， 还送 Choco TV 一年体验券 也是 C 啊。 最后一个，梨子跟李子， 就是分离的那种感觉啊。 是的，月圆人团圆。 现在没什么人在，比较少人重视这个了吧？ 对啊。 重点就是心意啊。 而且现在最红最红就是送凤梨酥啊。 嗯。 你知道我最爱的板桥小潘， 小潘 已经没了哎、欸。 你说卖完了吗？ 就是他不好意思哦，就是中秋节以后我们才再有凤梨酥，因为全部已经没了，买不到。 还好你上半年已经狂吃一波。 感恩听众，赞叹听众。今年的大家呢，已经收到了什么礼物呢？或是你送出了什么礼物？可以在飞碟联播网 App 上面跟我们分享一下，你送出了什么样的礼物，跟收到了什么样的礼物？中秋节即将来临了。 Sun in your eyes, hold tight. Another minute, another hour, baby. I'ma show you you can rely on me. I'll give you all you need. In a small cloud, try to find ground in the place where we belong. We don't have to dream to make it beautiful, baby.Now you're in it. I

say we'll go slow, but we never do. Premonition, see me spending every night with you. Oh, you're under the kitchen lights, you still look like dynamite, and I wanna end up on you. Don't need a place to go, just put on the radio. You know what I wanna do. We can just dance this, don't take much to stop me. We can just dance this, push up on my body, yeah. You know we've already seen all of the parties. We can just dance this, we can just dance this. 下午两点五十三分的哥哥妹妹有意思，我是马克， 我是玛丽。 有重磅消息要跟大家说说， 多重？ 很重，关于节目的未来这件事情。 这么严肃？ 这一件事情呢，就是因为本周五有一个很厉害的节目，叫做《音乐下午茶》，哇，会在各大影音平台网络线上播出。 你可以跳过前面这一段呢、啊。 有广播女神。现在要改名叫做线上女神，有主持的音乐下午茶。 反正就是因为呢，这个 忍不住自己跳出来 讲，这真的很烦，你真的好烦哦。所以我会有一段时间星期四会请假，因为这节目星期四要录影。 Yeah. 那因为星期四请假，星期四就会一直遇到那个妹妹爱漂亮，所以我们就想说，那我们把星期四的妹妹爱漂亮跟星期三的哥哥狂运动交换好了，这样。 所以以后星期三的下午的第二个小时就是今天了，今天下午第二个小时。 直接这样讲就好了，前面废话那么多。 前因后果要搞清楚，不然没来由的干嘛好好的改变呢？是不是？我们改变要有原因的嘛。 OK。 所以星期三今天的下午，等一下三点钟过后是我们的妹妹爱漂亮时间哦，送上漂亮的田馥甄。 我没有梦想，那又会怎样？或许 我不乖，我有本事帅。All New Auris 颠覆你对 Toyota 的想象，全新世代 TNGA 造车工艺，展现卓越动力，玩乐驾驭，操控快感，谁敢说不爱？日本原装进口 Toyota All New Auris 傲视登场。 啊！干嘛？ Choco TV 韩剧、台剧、陆剧、综艺、电影，通通免费看。 我早就知道啦！ 啊， 又怎么了？ 今天有最新一集陆剧《惹上冷殿下》更新，好期待哦！ 赶快去下载 Choco TV。 我是普林斯顿超强记忆的 Simon， 教学多年，看到孩子们面对课本死背已经不是最可怕的了，更糟的是见到字就背，背不完也不理解。为此我们研发出了知识核心阅读法，教学生将大量课文去无存精，快速掌握知识核心，达到长久记忆。快参加我们的免费讲座，当场体验知识核心阅读法带给孩子惊人的进步。请拨02-2768-5887 2768-5887。 Princeton The Memory Experts。 优福欧洲时刻表， 跟着巨匠旅游走进欧洲最大圣诞市集，沐浴在纽伦堡圣诞市集的璀璨灯海，品味600年历史的老字号香肠料理。2018欧洲圣诞市集，快上网搜寻巨匠旅游。 欧洲美味时刻，巨匠旅游。 我是周慧。 那缓缓飘落的小雨，不停地打在我窗。 现在时间下午3点整。 前检察总长黄世明因为滥用监听权，导致通讯监察保障法在2014年间修法趋于严格，但修法后规范检察官不能自行核发轻罪的通信记录调取票，而且监听如果意外发现其他犯罪，也无法作为另案侦查的异文证据使用。法务部认为不妥，决定再次修正通保法，放宽让检察官可以核发调取票，也让监听资料的使用范围扩大，已经将修法草案送交行政院审核中。 另外，通保法原本规定监听侦查只限于部分犯罪侦查使用，法务部这次修法也增列包括人口贩运、食安法、流放毒物等犯罪也可使用监听侦查犯罪。草案并增订，司法警察如果因为侦查所需使用 GPS 追踪犯罪，也可向检察官申请核发许可书，就可以合法使用 GPS， 避免司法警察在追查犯罪时另处法网。根据 TrendForce 光电研究 Witsview 最新研究报告指出，鸿海旗下富士康在夏普自有品牌电视经营有成，以及索尼 Vizio 代工业务拉动下，总出货量预估为1650万台，将超过全球知名电脑监视器及电视制造商冠捷的1530万台，登上2018年全球电视整机代工厂出货龙头宝座。第三及第四名分别为 TCL 以及京东方视讯。Witsview 指出，全球前四大电视整机代工厂都拥有集团内部面板资源的优势，除了报价策略更有弹性，在面板供应紧张时更容易获取客户订单。另外，由于全球电视市场高速成长的趋势不复见，传统电视代工厂也逐渐从纯代工形态变成利用经营自有品牌来稳固出货量。阿里巴巴集团今天在2018年云栖大会上宣布，阿里巴巴将成立独立营运的晶片公司，这家公司名为平头哥半导体有限公司。平头哥整合阿里巴巴四月收购的中天微系统有限公司和阿里巴巴旗下达摩院晶片团队，这家公司是阿里巴巴推动云端一体化晶片布局的一环，未来平头哥员工人数预估将达到200到300人。阿里巴巴创办人马云表示，平头哥是幼科动物蜜獾的昵称，他把阿里巴巴晶片公司命名为平头哥，是因为他看上平头哥三大特征：激情澎湃、顽强执着、相信小的伟大、勇敢逐梦和聪明乐观、勇猛皮实。美国总统川普一再警告，日本是继中国之后他打算削减贸易逆差的对象。日本今天宣布对美国贸易顺差连续第二个月大幅缩减，来到4558亿日元，主因是美国航太、天然气与煤矿进口增加，超越东京药品与建筑产品的出口。日本央行今天宣布货币政策维持不变，符合市场预期。日本短期利率目标维持负 0.1%， 十年期日本公债殖利率目前保持在零的水准，也会继续以每年80兆日元弹性收购日本公债。日本央行也看好日本经济正温和扩张，预告现行极低利率将维持很长一段时间。日本日经指数收盘上涨251点，涨幅 1.08%， 来到23672点。南韩综合指数收盘下跌 0.52 点，来到2308点。中国上证指数上涨30点，涨幅 1.14%， 来到2730点。深圳成分股指数上涨118点，涨幅 1.46%， 来到8251点。香港恒生指数上涨373点，涨幅 1.38%， 来到27458点。新加坡海峡时报指数上涨31点，涨幅 1.02%， 来到3171点。台北股市今天收盘上涨97点，来到10857点，成交金额1276亿。新台币对美元汇率目前以30.775兑一美元，台币升值3.8分；日元以112.35兑一美元，一欧元兑换1.1678美元。今天各地大多多云到晴，东部、东南部地区及恒春半岛有局部短暂阵雨，午后其他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高温资讯，今天中午前后，台北市、新北市盆地、桃园市近山区或河谷为橙色灯号，可能连续出现36度高温。以上新闻由李嘉璇。 嘉兑机油，你的车将是一台冠军跑车。SUM 酯类机油为爱车注入跑魂，唤醒奔驰的欲望，邀您亲身见证。全台最大的 SUM 汽车保修联盟现正热卖中，台澎金马同步贩售。 实在就是 SUM。 他用52部电影描绘人生的悲欢离合，北市国乐团用音乐与您分享台湾电影的美好。形影如歌李行导演电影音乐会，钟镇涛、杨贵妹、吴秀珠、小百合、殷正阳、叶寇 方季韦、刘明珠、庄顺旭，不容错过的经典，永难忘怀的歌声。9月29、30，台北国际会议中心两厅院售票。以上广告由台北市立国乐团提供。 医学薪资太重要，因为要提醒你，爱美想减肥，你可以有更健康的方法。睡不好的你靠安眠药入睡，若没经医师指示服用，要小心失智症找上门。我是潘怀忠，健康如何从生活做起，你绝对不能错过全新企划有声书健康 on air。 全新企划潘怀忠健康 on air 有声书全套8 CD， 讯价699元，订购专线02-2500-5563，或上好物市集网站试听选购。 我是柯志腾， 空中的梦想家，就爱点你 UFO。 哥哥妹妹有意思。 嗯，这样错了吧？ 没错啊，欢迎来到第二个小时的哥哥妹妹有意思。 This guy named Michael had a motorcycle. Thought that he was cool. He always quoted from the Bible. But he had a baby mama who was a prima donna. Had to let him go 'cause I ain't really with the drama. I was feeling Keith with the gold teeth. But he was a thug and always running from police. He was always trying to get me in the sheets. Wasn't good enough for me. I don't want to settle for less.'Cause I'm an empress. I need the best, not the runner-up. 'Cause that's what I deserve. I don't want to settle for less. 'Cause I'm an empress. Got to big up my chest, even if it hurts. When a woman knows her worth.So I started seeing Jamie. He acted like a baby, always playing video games and being lazy. Smoked too much marijuana, stuck in his pajamas, always dropping wisdom like he was the Dalai Lama. Was talking to Tim, he couldn't let me in. Said he got burned and now he doesn't trust women. I can't pay for somebody else's sin. Gotta find another man. I don't want toSettle for less, 'cause I'm an empress. I need the best, not the runner-up. 'Cause that's what I deserve. I don't want to settle for less, 'cause I'm an empress. Got to big up my chest, even if it hurts. When a woman knows her worth.That's what I deserve. I don't want to settle for less, 'cause I'm an empress. Got to big up my chest, even if it hurts. When a woman knows her worth. I don't want to settle for less, 'cause I'm an empress. I need the best, not the runner-up. 'Cause that's what I deserve.Even if it hurts, when a woman knows her worth. 下午的3:10，欢迎继续回到第二个小时的哥哥妹妹有意思，我是马克， 我是玛丽。 在今天开始呢，哥哥妹妹有意思的星期三下午的第二个小时是玛丽的妹妹爱漂亮时间，耶耶耶！今天大家有什么美的事情、美眉的爱漂亮的事情，都欢迎你在飞碟联播的 APP 上面留言告诉我们。 话说呢，那个就是在开价那种医美节已经开跑了哦，有点好奇大家是不是喷了很多钱在上面。 而且这个开价的医美节之后，然后再接着下来就是百货公司周年庆，哎， 对。 那你如果先买了这些开价之后，你不是 就等于把你的很多预算用掉了吗？ 没有啊，你应该只会选边站吧？ 我觉得两个选一个， 在这边就买齐啊。如果没有再买这个人，就是买专柜的人。哦、你两个都要买，这钱赚太多了吧？ 所以开价选在这个时间也是蛮，我觉得是蛮精明的。因为你如果选在 抢先跑 的，对啊，你选在就是百货公司的周年庆后面的话，基本上大家应该是没有剩余的银弹再去买你的，就是一来又是比较便宜的东西。 但是应该如果你是专柜，你买过的，现在可能都会收到一些告诉你说什么、 哦、你可以提前 VIP 预购开始喽、嗯嗯嗯嗯、等等之类的。 可怕！进入到九月份，接着下来就是，其实现在周年庆大家都在比提前的，很像研究所考试的那种感觉，你知道吗？以前研究所考试呢，台湾是差不多4月份的时候，然后看每一所学校就一直，哎、欸，你四月，我3月底，你3月底，我3月中。 为什么研究所考试也要这样提前？ 抢人啊！因为研究所它不是一个统一招生嘛，嗯，所以就是每一间每间不一样，嗯，所以就是要抢人啊。然后如果就是譬如说，前面的几间台政青交城，然后他们的其撞在一起的时候， 你就只能选一个， 你必须还要选，嗯，对啊，所以就变成会有越来越多的学校想要先提前，再提前，再提前，然后因为再提前的话，就代表我可以有更多的时间先评完分，嗯，或者先面完试，或先公布结果，先公布结果确定以后，我先把你抢进来再说。 我觉得研究所比较麻烦，我们顶多就是再多花一笔钱而已。 嗯，研究所有时候你进得去，出不来的呢。我们多快乐，常常只相望一眼，握着手就觉得胸口暖和了。最近大家有什么样爱漂亮的产品或是问题呢？欢迎在飞碟联播网的 APP 上面可以跟我们说说哟。男生蛮担心那个掉头发这件事情的，这真的是， 那不是就是看你爸爸阿公的那个基因吗？基因不是很重要的一环， 基因超级重要， 对、啊、 对，无解无解。然后秋季的确也是换头发换毛潮啦，所以有时候你会突然看到哦， 对，最近季节交替，本来头发就掉比较多，皮肤也比较不稳定，就都是过渡期。 对对对对，不要担心说自己是不是突然就是要变秃头了，或突然皮肤发生什么问题，就是有时候是季节性的原因啊。会像哑巴，每天这个时候心都特别寂寞，像孤单单在大海游，不确定方向没错，又不愿掉头，当听谁劝我换个梦来做，总倔强笑着有痛不说，每天这个时候心都特别寂寞，在窗边吹风泪会流，回想你在的时候我们多快乐，常常只相望一眼，握着手就觉得胸口变得暖和，每天这个时候心都特别寂寞，在窗边吹风泪会流，回想你在的时候我们多快乐，常常只相望一眼，握着手就觉得胸口暖和了、yeah、那 话 说呢，上个礼拜还是前几个礼拜，就是有一个人他一直在问说一个东西好不好用，应该也是在开价新进的那个一个德国牌子的保养品，然后它就是那种安瓶装，就一瓶一瓶一瓶的，他就一直在问好不好用，可是那个我也没有用过，我不确定，就没想到昨天在跟电台同事聊天的时候，他竟然买了那个安瓶来用过。我不能透露他的名字，他说那个就感觉很便宜，就买来用用看这样子。他用完那个表情是不太快乐，因为他就说那个，也许因为是德国欧洲品牌，那他真的觉得有点太油腻了。他涂了很久，他说你擦那个之后啊，你之后什么东西都上不上气哦，因为你根本没有洗手。 哦，就会有一层在外面， 对，就整个一层在上面，就很不 OK。 所以对于要上妆的人，它不是一个好东西。你可以把它拿来当什么乳液用吗？ 我不知道，如果除非你是超级超级超干的，是不是可以？但如果可能它就是中性偏油，它就觉得整个卸不进去很痛苦，所以它根本就没有用完。它还说没用完的要带来分给大家试用。 又可以成立一个社群发送小组了， 交换， 对对对对， 他是在跟电台的同事交换。 对啊， 古亭官腔网已经预约了，要拿一瓶回家用用看。 天哪！ 爱上你只是我的错，爱情是一种无止境的痛，不愿再为谁等候，不愿让你察觉我的冷漠。哦，哒哒哒哒。 最近有什么样的保养品或是美妆让你觉得很生活的，也欢迎你可以在飞碟联播网的 APP 上面分享一下，或者你用了什么，这真的好，或用什么，真的很糟，然后推荐大家不要去用或是要去用的，也欢迎你在飞碟联播网 APP 上面留言哦。妹妹爱漂亮的时间，姐姐也爱漂亮，欢迎妹妹姐姐 哥 哥 弟 弟一起来。 爱上你只是我的错，爱情是一种无止境的痛，离开我现在就走，我宁愿寂寞直到天明。 APP 上有几个问题， Irene 还是 Iron， 他说玛丽，你之前说花花姐送的那个保湿喷雾是什么品牌，就是有油水有两层的那一罐。 没有 Vita， 我自己搜寻一下确认一下。 刚刚那是什么，谁听得懂啊？ 我现在马上打 Mel V， 因为我平常很少在记那个 牌子，对不对？ 对啊， Mel Vita， M-E-L-V-I-T-A， OK OK。 另外费的问题，有没有油性眼皮推荐的平价眼影打底膏？ 打底这个因为我很少在打底的，但是我明天遇到那个彩妆师，我帮你问一问，或是你本来就是一个会在眼影打底的人，你可以来分享，因为我很少用眼影打底。 你直接就上眼影了？ 对，很麻烦。我觉得眼影打底就是你要很雕钢，就是很费功，你那天要非常非常认真才会做到这些那么完整的步骤。 Sandy 有问说，广告一直跳出来那个 TT 面膜到底好不好用啊？ TT 我用过几次，我知道很多人很喜欢 TT， 但是我用了之后真的是没什么特别的感觉，所以我买过一次之后我就没有再用了，但是我知道很多人都非常的爱 TT。 前一阵子我爱的面膜是四个字，因为最近有两家四个字的我超级容易搞混，一个叫做童颜有机，一个叫养颜生活。 哪一个是你推荐的？ 一个是简曼书代言的，我喜欢的是不是简曼书代言的那一个。超难记的，真的很难记耶， 所以你现在还是想不起来他的名字。你想得起来代言人？ 我觉得我应该喜欢的是养颜生活吧。简曼书代言的好像是童颜有机，他们俩是取太像了，这两家 都是四个字。 对啊。搞反了 哦！ 简曼书代言的是养颜生活哦，所以我喜欢的是童颜有机。 经过你一搞混之后呢，更大家更难知道，就是更难分辨到底哪一个是你推荐的。 就喜欢童颜嘛，你就想说我喜欢童颜的感觉 哦，不是，你就想着广播女神是童颜巨乳，所以广播女神配的就是童颜那一个。 童颜它里面有 好记吧， 它有蛮多的，就是有那种比较保湿的，或是有美白的。明亮的等等之类的，那这个也是因为，其实是因为之前我们的听众叫 Simon， 然后 Simon 他自己非常喜欢这个牌子的面膜，所以他上一次送了我很多，所以才让我第一次有机会用到这一家的面膜，一试一下觉得哎。不错，苏湖推荐给大家。 买的时候记得是要找童颜美肌哦，不是找童颜巨乳哦。Doris 推荐大家去做睫毛角蛋白， 睫毛角蛋白就是烫睫毛，不是吗？就是一个新名字啊，但它其实就是烫睫毛啊，我记得。我深深的这一口气，带着你的 Alicia 来回应你的德国安瓶了。 嗯， 他说可以当精华液来擦，一瓶分早晚两次擦， 哦， 量才不会太多。 所以可能同事也是当精华液擦，但也许他可能一个安瓶就一次用完，对，搞不好是因为量太多这样子。 他说连续七天擦完，皮肤很亮、很保湿、很透亮哦。形状。他问我可别提欧尼，我深深倒抽一口气，带着你温柔的定力，让我几乎喘不过气，把手都举起来， 待ってね。 間諜放送。風に戸惑う 弱気な僕。日本国民天团南方之星。陈军40周年。

他们还特别推荐 Dr. Wood 还指定 B 面膜 yeah， 然后说敷了会白个色阶，但我的问题是 Katia 他已经那么白了，他还能感受到自己更白吗？ 对耶， 他明明就很白啊。 但我觉得他跟我在一起以后有慢慢的变黑跟变胖，我是不是一个坏影响？ 他有变黑吗？他原本更白， 他原本更白，他原本更白。 你怎么弄他的、啊、 我是不是一个不称职的老公？天气是好是坏，搞不懂的心态，我其实很简单，比别人多一点的浪漫，就算没有烛光晚餐。在 APP 上面的潘姓美女想要请问，有推荐的黑眼圈遮瑕吗？ 遮瑕呢，就是有便宜的很便宜，贵的很贵。那便宜的我之前就常常有说啊，那种很多开架式的，像 CanMac 他们也会有三格，然后你可以在那边调调调，那一盒又很便宜，那个遮瑕就遮一遮。 你就先从便宜的入手。 对，然后一直到最近我才尝试用一些比较贵的遮瑕、嗯、最近我试的遮瑕我觉得蛮喜欢的是 Bobbi Brown 的，就是那个很比较麻烦啊，就是它会看你那个黑眼圈的颜色哦，你偏紫的你偏绿的、嗯、你偏灰灰的，就是你会先做一个校色嘛，它就告诉你说哦，你适合用什么颜色先校一校。 偏紫是被揍吧哦，天哦！ 就有的人每个人黑眼圈不一样啊、嗯、所以可能会有校色完，校色完之后然后再打亮，它会有一个，反正它最后就说服你买一个 combo 的组合，这样就会花很多钱、嗯、但那个遮的我觉得遮的也是蛮好的 泡泡、哦、我以为你要说泡泡腾腾 遮的蛮好的，但我知道其他还有很多遮瑕品牌，什么 YSL 的那个有一直接一支的遮瑕笔的 NYX 的等等之类的，我觉得 你那你自己说就是开价便宜的跟就你真的去彩妆品牌专柜品牌就是有差别，你有感觉到差别吗？ 好像就是有可能是因为开价的你就买回来自己试遮的感觉、嗯嗯、那如果你的技巧很好你当然可以遮到很好、哦、可是比如说如果去开我去专柜 有人告诉你应该怎么做， 对，他带着我一步一步告诉我他的产品要怎么用、哦、所以他当然会发挥到一个最好的效果，那我一比我当然觉得说哦这个好像遮的比较好哦，但其实是因为他教你他们的产品要怎么用这样子、嗯嗯嗯、 所以如果今天开价也出现了一个开价专员，他品牌专员告诉你，我手把手带着你。 哎，那真的有可能就是你知道会吃掉专柜更多的业绩耶， 真的哎。 有人说你太太明明又白又瘦，你怎么回事？ 啊？哦。听到的这首歌曲呢，也是当初这一个，这是哪里的品牌啊？纽约吗？也是一个开价品牌， 就是 ZA 哦。 对，然后进台湾的时候，现在他们还有吗？ 这些还有啊。说到 ZA， 前一阵子我也看到一个人分享关于 ZA 的黑眼圈遮瑕。 ZA， 他的那个那篇分享文章也是看了会超动心， 哦、就 很想对超生活，你就很想试试看，所以你就可以到。 开价试试看， 涂涂看，因为它的质地也分太多了。 嗯嗯嗯， 所以这首歌曲是他的已经是第二次第二年的代言曲。 他有好多歌，有 ZA 也有 VNO。 Vino 是车子啦， 对啊，就它很多可以搭上的。 但这首 You Can 你可以，还有一开始的 Love Yourself， 然后 You Can 你可以，其实都带了一个很正面、跟积极、跟明亮的形象。然后我也很喜欢这首歌的歌词，特别跟彩妆做了一个结合，就是 Every time you pass me by, every sparkle in your eyes， 就是你眼睛上面的那个火花，眼中的火花，跟就是你眼妆的那种，你在上面涂颜色的那个感觉。3:35，星期三下午的妹妹爱漂亮时间，欢迎姐姐、妹妹、哥哥、弟弟们，任何关于美的，不管是保养品还是彩妆品，任何的问题或是你自己的使用心得，都欢迎在上面，在飞碟联盟的 App 上面跟大家来分享一下下哦。Selina 想要问，脸上的斑擦了什么保养品最有用呢？谢谢。 斑哦，然后你不要打雷射那种，你要光用擦的。 哦，我听出来了，我懂了。 因为我脸上没有， 我懂了， 我是一个没有，就是没有斑的人，所以很久很久以前就有人送过我那种 SK2 的面膜，然后 SK2 它有一些还有加强重点部位淡斑的，就是很像做的像痘痘贴，圆圆小小的，然后你可以粘在你有斑的地方，然后说会强化。那个我没有用，我是直接给苏小姐用，她自己用的时候很有感觉，但我不知道是真的还是假的。她就说哦，斑好像变淡了，就碎啊，她是蛮开心的。 苏小姐是夸张派的。 然后说到斑，刚好就是昨天跟那个就是用安瓶的那个同事聊天，然后她自己，因为我觉得每个人就找到自己的保养法就好了。她的保养法蛮特别的，她会上两个精华液，但是她不擦乳液。可是对他来说，他擦这样就是刚刚好。那他的精华液，当然一个可能就是保湿的，另外一个可能就是跟斑有关的。他用的是 Kiehl's 的，他自己说：“你看我这个斑越来越淡了，很有感觉。” 你到底在学谁？ 你学不出来哦。要勇敢追，奔向到终点。 是梦想无边无际的能源，我敢飞，有梦就追，依旧骄傲尊严的美，巨大的考验现在就要跨越，飞飞飞飞飞飞，我想飞，追追追追追，绝不后退，飞飞飞飞飞飞，我想飞。我要用力飞，不管有多远，挑战的冒险，我要勇敢追，奔向到终点，淌过的泪水换来是甜美，我要飞。 这首歌不是 来自于 FIR， 我想飞， 我要飞。在飞碟联播网的 App 上面呢，有一个问题，这个问题不知道有没有人可以帮忙回答，我是没有办法回答。就是很多人会打雷射，然后打雷射呢，它是要特别淡化黑色素的，它要打在嘴唇 哦， 因为它的唇色偏深，它非常非常的困扰。 哎，这我真的没试过哎。 对啊，哎，雷射可以打好多东西哦，什么淡斑的啊，可是那个原理应该是一样嘛，对不对？ 你说机器的原理吗？ 对啊， 这我不敢确定，机器那么多， 因为雷射还有除毛， 嗯， 但打淡斑跟打那个嘴唇就是 唇色，我真的不知道打了有没有用哎、欸。 我觉得嘴唇打雷射超痛哎、欸，打完会变梁朝伟吧？我不是说，我不是 说你又没有看那一部， 我不是说真实的梁朝伟，我是说 大家都知道 东成西就的梁朝伟。对，我没有看，怎么样？我爱你，我爱你，我爱你，你。我的嘴唇是三下智久子，怎么办？ 欸，我很久没有看到山下智久了，我不太确定他现在是不是还是在蛇毒的状态，就是一直没有队友去帮他采草药给他， 没有解毒， 就是玩那个 RPG 不是中毒就扣血，就扣血。每一天展开，热情没空停下来，感觉真要冲上来，你看看我多自在，双眼盯牢着现在，心情像海 always bright， 爱就要 say yeah yeah yeah， 往前冲不要转弯，爱就要 say yeah yeah yeah， 没翅膀也飞起来 ，Volare， 给我个拥抱 ，Volare。这个问题也许你可以回答了，一样跟就是要皮肤变白是有关系的。 嘿 ，Monica 问，那美白针呢？听说打了以后更容易反黑，会吗？ 美白针呢？我觉得不会反黑，但美白针很骗钱哎、欸。 哦，你觉得没有那个效果？ 因为美白针它就是很容易，你尿尿就尿掉啦。然后每个人每一间诊所开的钱又不一样，你又不能确定他到底在那个点滴里面加了什么，还是只是单纯给 你。 你 说在点滴里面加尿吗？ 就是可能加一些根本没有用的成分的话，根本没有弄什么，就是让你打点滴，就是加速你的代谢。而且美白针要打很，我觉得真的是要持续在打，你才可能会有点效果。那个适合你真的在某一个时间内，你肯定要很急速的想要变白，不然我真的觉得。真的不用啦，就是你需要赶快变白的话，你就是防晒、穿长袖、撑伞、多吃一些会美白的食物，把蜡摄取完上面 C OK 的啦。 在 App 上面也有美女说，美白真是打心安的，就是可能效果不是这么多。欸，有专业人士来了。说嘴唇打雷射不会痛哦，雷射是因为越黑才会越痛，腋下会痛是因为有那个黑头，所以会痛，所以嘴唇打雷射是不会痛的。 那它真的会变 其他人 效果？ 其他人的建议说唇色太深，建议去做那个什么韩式半永久。 你有看过？你有看过人家分享做那个嘟嘟唇吗？那个看起来才叫做痛。 嘟嘟唇会怎样？ 我 Google 照片给你看。很可怕。 嘟嘟唇是不是其实就是梁朝伟嘛，对不对？嘟嘟唇就梁朝伟。 嘟嘟唇就是你弄完变梁朝伟，整个会结痂，然后 对。 但是一旦 他就是说这个， 对，但是 结痂以后掉完以后很自然，他说的。 你看那个过程， 就是你不敢去做，对不对？ 我给你看。 Oh my god！ Oh my god！ 谢谢刚刚有人分享他那个 YSL， 刚刚说到眼下遮瑕，那他是分享他觉得那一支比较偏打亮的效果，所以你自己可以斟酌一下。待ってね， 休息一下，听广告啦。 回到永和人文沃土，找回记忆中的归属，回到仁爱特区大树最多的地方。永和仁爱公园景观首席之位，三辉双子星公园胜景，世界在我，55坪至95坪，三辉双子星，零二

方吗？来一场红着时的旅行。你说，你说，你说，你说，你说，你说，爱就爱吧，要勇敢的表达。哪来的那么多废话？哪来？ 3:51，哥哥妹妹有意思。每周一到周五的下午2点钟到4点钟的两个小时，开开心心度过下午的时光。我是马克， 我是玛丽。 平常呢要找我们的话呢，也可以在网络上面搜寻欧马克，还有玛丽的象牙塔，可以找到我们的 Facebook 以及我们的 IG Instagram， 欢迎 follow 我们。今天的最后呢，要送上的这首歌曲呢，是大家很常用的一个词，但现在在医学界已经不用这个词了，然后也希望大家不要再使用这个词， 是要证明另外一个名词。 对对对对对，就很多人都说什么你是精神分裂啊，人格分裂啊，对啊，其实就只是现在希望大家讲就是思觉失调，就是你想的跟 你感觉的不一样。那你要强制改他的歌名吗？这首歌 来自于卓一峰的思觉失调， 他才不要嘞！ 卓一峰的新歌叫做《人格分裂》，祝你有一个愉快又开心的午后。我们明天再见喽 ！You're awesome， 你很棒。 对着镜子自言自语的他，是你在看我吗？你发现我，你把视线转移到正前方的四三八。沉默的笑，笑你我长得一样，这苦笑两窗，洗手大水慢到把我的脸全都盖上凄凉。每个人对你都带生气的眼光，笑得牵强。晚上等我闭上眼，不断呐喊，直到喉咙声。我人格分裂，重叠的空间，在你心中什么鬼？暴雨狂风的一面，无力撑起你的瞬间。我人格分裂，不在乎时间，人类嘲笑的嘴脸。 大师久石让与新日本爱乐世界梦幻交响乐团重新诠释吉卜力作品宫崎骏经典巨作《天空之城》。交响乐篇的超大作，展开正义与奉献的冒险故事。片段再现从天而降的少女，最高品位的音乐飨宴，久石让《天空之城》交响组曲。 We love music. 休息一下，听广告啦。 老公，云登现在有平日一博20专案，身份证或出生民国月日中有2个9就享住宿优惠，满60岁的乐龄专案优惠更多哦，快带爸妈去度假吧！云登景观饭店。 中秋时节月正圆，回家团聚是心愿，不管路途有多远，和安保险代理人陪你平平安安返乡团圆，和安保险代理人最安心。中秋时节月正圆，回家团聚是心愿，不管路途有多远，和安保险代理人陪你平平安安返乡团圆，和安保险代理人最安心。 我是织田纪香，是专业经理人与行销讲师，也是一位 YouTuber。 你可能看过我的文章或影片，我在飞碟电台每周六的上午10点到11点，纪香与你有约，带给你意想不到的内容，一定要收听哦。 UFO Shining Star Shining Star， 我是飞碟最爱主打星卓一峰，请跟我一起继续收听飞碟联播网。 最亲爱的烟火，再见了，也请你带走我。飞碟 Network 空中的梦想家，就爱给你 UFO。 飞碟联播网， 台北飞碟电台 FM 92.1， 苗栗中港西电台91.1。